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九章，混血王子第二十九集。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前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在公共休息室里碰面了。哈利希望有人支持他的想法，便立刻把他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偷听到的马尔福的话告诉了赫敏。 他显然是在帕金森面前吹牛，是不是？ 没等赫敏开口，罗恩就抢着说道。 赫 敏迟疑地说， 我也说不清，也许马尔福是故意虚张声势，想显示自己很了不起，不过编出这样的谎话也太…… 是啊， 哈利说。可是他没法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，因为许多同学不仅好奇地盯着他看，用手捂着嘴窃窃私语，而且还侧着耳朵听他说话。 指指点点不礼貌。 他们排队通过肖像洞口时，罗恩冲一个特别矮小的一年级男生厉声喝道。那男生正在用手挡着嘴巴，跟朋友嘀咕关于哈利的什么话，被罗恩这么一喝，顿时脸涨得通红，惊慌失措地从洞口跌了出去。罗恩得意地笑出了声。 我真喜欢上六年级，而且今年我们会有许多自由时间，可以整节课整节课地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干。 我们需要用那些时间来学习，罗恩。 赫敏说。这时他们正顺着走廊往前走。 知道了，但不是今天。 罗恩说。 我猜今天会相当轻松。 站住。 赫敏说着一把拦住一个四年级学生。那学生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深绿色的圆盘，正想从他身边挤过去。 狼牙飞碟是违禁物，快交出来。 赫敏严厉地对他说。那个愁眉苦脸的男生交出了咆哮的飞碟，一猫腰从赫敏胳膊底下钻过，追他的朋友们去了。罗恩等他走远了，把飞碟从赫敏手里夺了过来。 太棒了，我早就想要一个这样的东西。 赫敏的抗议被一阵响亮的咯咯笑声淹没了。拉文德布朗似乎觉得罗恩的话特别好玩，他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也一直笑着，还扭头朝罗恩看了几眼。罗恩显得非常得意。大礼堂的天花板瓦蓝瓦蓝的，飘着几缕淡淡的浮云，就像高高的装着树框的窗户外面的天空一样。哈利和罗恩一边大口喝粥，吃着鸡蛋和熏咸肉，一边把前一天晚上跟海格的那段尴尬的对话告诉了赫敏。 他不可能真的以为我们还会去上保护神奇动物课吧？ 赫敏显得很苦恼，说道。 我是说，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表示出，你们知道的，表示出任何热情啊。 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？ 罗恩说着，把一个煎鸡蛋囫囵吞了下去。 我们因为喜欢海格，所以在他的课上是最用功的，可他还以为我们喜欢那门愚蠢的功课。你们说有谁会去上他的提高班呢？ 哈利和赫敏都没有回答。这个问题无需回答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们年级没有一个人想上保护神奇动物课。十分钟后，当海格离开教工餐桌，兴高采烈地跟他们挥手打招呼时，他们躲避着他的目光，应付地朝他挥了挥手。吃过早饭，他们仍然坐在座位上，等麦格教授从教工餐桌下来。这学期发放课程表的工作比往常复杂，麦格教授要先确保每个学生的 OWL 成绩达到要求，才能让他继续学习他所选择的 NEWT 提高班课程。赫敏的课程立刻就确定下来了，他要继续学习魔咒学、黑魔法防御术、变形术、草药学、算术占卜、古代如尼文和魔药学。他没再耽搁，立刻赶去上第一节古代如尼文课了。纳威的情况多费了一些周折，麦格教授低头看着他的申请，核对他的 OWL 成绩，纳威圆圆的脸上满是焦虑。 草药学，很好。 麦格教授说。 OWL 成绩是优秀，斯普劳特教授肯定很高兴看到你回去。黑魔法防御术的成绩是良好，也有资格继续选修。问题是变形课。对不起，龙巴顿，及格的成绩不够好，不能进修变形课的 NEWT 课程。我担心你可能会完成不了课程作业。 纳威垂下脑袋，麦格教授透过方形眼镜片望着他。 你为什么要继续学习变形课呢？我觉得你好像不是特别喜欢他。 纳威显得很难过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像是 我奶奶要我学的。 哦， 麦格教授哼着鼻子说， 你奶奶真的该学着为她的孙子感到骄傲，而不是总认为她的孙子应该更优秀了，特别是在魔法部的那件事之后。 纳威的脸变得绯红，眼睛困惑地眨巴着。麦格教授以前从来没有表扬过他。 对不起，龙巴顿，我不能让你进入我的提高班。不过，我看到你的魔咒课成绩是良好，你为什么不申请魔咒课的提高班呢？ 我奶奶认为，选魔咒课是图省事。 纳威嘟囔道：“ 选魔咒课吧。” 麦格教授说， 我要给奥古斯塔写封信提醒他，不能因为他的魔咒课 OWL 考试不及格就认为这门课不值得一学。 看到纳威脸上不敢相信的欣喜表情，麦格教授微微一笑，用魔杖尖敲了敲一张空白课程表，然后递给了纳威。那上面已经详细填好了他这学期要上的课程。接着麦格教授转向了帕瓦蒂佩蒂尔。佩蒂尔的第一个问题是，那个帅气的马人费伦泽今年还教不教占卜课？ 他和特里劳尼教授今年共同承担占卜课。 麦格教授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不快，大家都知道他一向看不起占卜课。 给六年级上占卜课的是特里劳尼教授。 五分钟后，帕瓦蒂有些垂头丧气地去上占卜课了。 下面波特，波特。 麦格教授一边查看他的笔记，一边转向哈利。 魔咒学，黑魔法防御术，草药学，变形术，都可以。我得说一句，我对你变形术的成绩很满意，波特，非常满意。可是你为什么不申请继续学习魔药课呢？我记得你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奥罗。 是的，可是你告诉过我，我的魔药课 OWL 成绩必须达到优秀才行。教授， 斯内普教授教这门课的时候是这样，斯拉格胡恩教授很愿意接受 OWL 成绩良好的学生进入提高班。你愿意继续学习魔药课吗？ 愿意， 哈利说， 但是我没买课本和原料什么的。 我相信斯拉格胡恩教授可以借给你一些， 麦格教授说。 很好，波特，这是你的课程表。对了，顺便说一句，已经有20位同学报名参加魁地奇球队了，到时候我把名单给你，你抽空安排一下选拔。 几分钟后，罗恩的课程表也排好了，他要上的课跟哈利一样，他们俩一起离开了餐桌。 看， 罗恩看着他的课程表高兴地说， 我们现在没有课，课间休息以后也没有课，吃过午饭还是没有课，太棒了。 他们回到了公共休息室，里面只有6、7个七年级的学生，凯蒂贝尔也在，他是哈利一年级时加入的那支格兰芬多球队里仅剩的一名队员。 我就猜到你会得到他的，真不错。 他指着哈利胸前的队长徽章大声对他说道， 进行选拔时告诉我一声。 别说傻话了， 哈利说， 你用不着参加选拔，我看你打球已经有5年了。 你可别一开始就这么没原则， 他警告说。 你们都知道有些人球技比我好得多，以前有一些很不错的球队，就因为队长总让熟面孔打球，让自己的朋友入队，结果把好好的球队给毁了。 罗恩有点不自在了，低头玩起了赫敏从四年级学生那里没收来的狼牙飞碟。飞碟在公共休息室里飞来飞去，咆哮着去咬墙上的挂毯。克鲁克山的黄眼睛紧盯着他，每次看到他飞得太近，便发出嘶嘶的叫声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满不情愿地离开了洒满阳光的公共休息室，下了四层楼去上黑魔法防御术课。赫敏已经排在教室外面了，怀里抱着一大堆沉甸甸的书，一副受了虐待的样子。 舒尼文课的作业一大堆， 他焦虑地说。这时哈利和罗恩跟他一起排进了队伍里。 一篇15英寸长的文章，两篇翻译，还要在星期三之前读完这么多书。 真倒霉。 罗恩打了个哈欠说。 你等着吧。 赫敏愤愤地说。 我敢说斯内普也会给我们布置一大堆作业。 就在他说话的当，教室的门开了。斯内普来到了走廊里。他和以前一样，油腻腻的黑发从两边分下来，框住了那张蜡黄色的脸。队伍里立刻沉默下来。 进来。 他说。